属羊、属鸡、属牛、属马，帮我企埋一边。 属猪、属狗、属猴，另命一面。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啲人工又唔加，啲楼又买唔到， 冇理由俾人揸住条嘢噶嘛。 既然全世界都想你死， 我就偏唔死。 你即管挫我条命啦！我条命越挫越硬。 身为老汉，梗系有夺命杀手啦。 我哋系捞松，人人都系捞松。 我哋再唔奋起反抗，我哋真系俾人夺命噶啦！ 如果我哋认命，就唔系香港人。 香港人，你为何要认命？ 夺命捞松。 哎，阿周真系惨啊！逢到星期二咧，就坦白讲，即系呢个咧。花生壳都差不多将成个人可以埋葬， 淹没， 啊、真系淹没在呢个花生壳嗰度。 仲要是隔了一个礼拜，因为上个礼拜啊，佢啊冇出嚟啊嘛，呢、這个主角。 嗱，我觉得就又系要即系，如果学习佢嘅作风就系咩咧？通常都系人哋错嘅。 系 咁又，我觉得今日咧，梁振英之所以咧连环咁样咧不断爆泄啦。就真係咧個責任咧就喺阿鬱敏嗰度， 冇錯，因為佢屈辱咗成個禮拜。 係啦，佢就嗱，第一我就唔知點解要自己上庭啦，其實可以俾個 statement 就搞掂啦。咁就為咗顯示佢迎難而上，我估佢上庭就俾北京睇嘅，即係呢啲咁樣嘅立法會議員粗暴，即係呢啲掟杯作風，我哋就不能姑息。 嗯， 咁就自己親自上庭，就明知你咁樣咧就接受呢個鬱敏盤問咧，就即係擺明咧就係咧。即系江雅呢、這个瓷器冚江雅咧，就必定咧就俾人玩残。 系，但系我估仲有咧，佢真系迷信自己嗰个口才。 喂，唔系啊嘛，佢仲觉得自己口才点？佢只系俾一个人掂嘅咧，就系冯伟光。而冯伟光话俾听你好掂，嗰句都系假嘅。 但系佢，你见到佢呢个咁样咧，佢照上到庭都系讲嗰啲语言艺术啊嘛。 嗱，我真系好唔明呢家人啊！先讲咗呢个龙头大佬先，呢家人嘅龙头咧。就是点解系啦？呢个虾头点解到今日仍然觉得佢呢套语言艺术？我相信系一个幼稚园嘅学生都已经足以啊，有相即系有一个足够嘅智商去踢爆呢套咁嘅语言艺术噶咯。其实系点解仲 work 咧？觉得？ 但系我估佢呢个语言艺术系自己都艺术咗啊！即系即系说服咗自己啊！ 或者点啊？系一个觉得自己呢个方法演技系呢个 冇错， 独步全球， 晚晚对住个镜，跟住喺度同自己讲啦。梁振英啊，你嘅语言艺术系好得嘅，咁样 全球嘅领导人嘅典范咁。 系啊，呢、這个应该要揾阿安静去研究下佢呢个 case。佢系咪即系一种自我催眠嘅方法嚟嘅？呢、這个 我都叫阿安静悭翻啲时间。呢啲咁嘅人应该要送去呢个不正常人类研究所， 系 即系呢个梁小龙被囚禁嘅火云邪神被囚禁嘅地方， 系 先至啱嘅。我觉得系 咁啊， 系咁嗱。你谂下佢上个礼拜就喺庭上边谷埋谷埋。 系 就郁敏又话佢精神稳定啊，个 观众要系赞成咁， 又结果佢以为一庭搞掂啲咯，即系谂住一铺打残啊郁敏啦，点知就即系三庭喎， 搞咗三日， 系啊，搞咗三日喎，咁咧就仲要咧就一开波又话佢一个唔诚实嘅证人啊，呢样嗰样，其实佢嘅得即系喺呢件事里边系冇任何得分嘅， 冇。 至于究竟能唔能够成功入罪，亦都同佢喺庭上边呢个咁样嘅作工系冇任何关系。 嗯， 我觉得甚至因为佢出庭作工而令到入唔到罪点咧？ 系啊，因为令到郁敏有一个叫合理怀疑啊， 系啦，就话佢公布私仇， 系 啦，因为佢改咗一个花名俾佢， 系 就叫六八九， 系 咁咧就令到佢呢个有砌生猪肉嘅动机。 而呢个刑事案咧，你一定系要即系冇合理怀疑之下先可以入罪噶嘛。而家诶有合理怀疑咧，就真系分分钟个脱罪添啊！ 咁咧就结果咧就谷埋谷埋之后咧，就今日咧就其实上个礼拜已经开始爆泄噶啦。 系 就去一个叫做齐心基金嗱，我希望传媒嘅朋友有听节目，你要记住呢、这个系属于梁振英嘅竞选工程，呢、这个唔系扶贫活动。 嗯， 政府嘅扶贫活动。是不会由齐心基金去主办的。任何由齐心基金去主办的活动都是属于梁振英竞选工程。 嗯嗯嗯、 报道新闻的时候一你除非就是什么呢你要讲到明。 是 这个是一个虽然他没有 declare 他参选但这个齐心基金是人都知道是他幕后这些金主给钱来去帮他参选的一个机器来的。是那么就说呢月入9000元。 嗯。 就买晒呢个罐头公仔面，交埋学费电费之后，仲可以储到钱喎、 啊，一家五口啊， 一家五口啊，嗱佢而家一家五口啊， 系 我就睇下佢嗰个龙虾，加埋佢嗰咁嘅三件蛋散，系嘛，当佢自己梁振英唔食啦，食屎啦，其他嗰四件都要食啦、 啊，系 嘛，你点9000元话俾我听？ 餐餐食呢個福面啊， 係 喎。嗱喺佢嘅假設裏面就肯定係啦。我諗公仔面都食唔到啊，餐餐食福面，仲要我諗韓國嗰啲七五九啊信屋嗰啲韓國午餐肉都買唔到啊，佢只可以買到呢個大陸嗰只，因為而家冇人買啊嘛，就係嗰啲長城牌啊嗰啲，佢就買到啦。 仲要乾嚼添喎，唔好又唔好揾煲水去煮咯，大佬邊有錢交電費同水費啊，大佬？ 你諗下食到咁肥肥白白咩？真係可以係嘛？所以我就話咧，呢、這個人之涼薄咧，跟住仲要喺個活動裏面咧，就係、是、用字之所以嗰種嘅涼薄係咩咧？佢話房屋問題同貧窮問題係雙胞胎。 系， 即系点可能有人会用咁样呢样嘢去形容一啲社会咁严重嘅社会问题？系咪双胞胎系一样值得高兴嘅事？ 系， 咁唔通即系你拥有呢个房屋与贫穷问题就值得高兴咩？我听完之后真系拗晒头，即系一个人把口之贱咧，呢个就系叫 Freudian slip， 系 就系、是、即系表面就喺度做 show， 话点样几咁关心贫穷等等，其实。賤格在第二樣， 嗯、 另一邊廂扶貧委員會其實就提出要修訂， 哦係啊，呢、這個降低個貧窮線啦， 係啊，降低嘅只有一個目的，就係、是、咧到最後尾喺佢個選舉嘅 leaflet 裏邊咧，嗰、那個傳單裏邊咧就會 成功滅貧， 係啦、啊，成功滅貧，滅貧嘅原因咩？搬咗個龍門， 冇錯， 係嘛？因為佢唔能夠殺曬啲窮人， 係， 所以就搬龍門， 係。 結果係咩咧？當佢將公屋嗰、那個計入去一個福利，然後計入去嘅資產嗰陣時候，喂大佬呢、這個 common sense 都知啦，嗰間屋又唔係佢，佢即係租嚟住， 點會係你嘅資產啊？ 係啊，咁你 entitle 咗呢個福利，咁就當成係佢嘅收入，咁就可能就同個市價一對比，可能市價一間屋租嘅話喺啲區可能要10,000蚊、嗯、啊，佢只係租緊1,000蚊，咁佢就攞咗呢個9,000蚊嘅福利。 嗯， 喂大佬咁樣嚟去計個貧窮線，簡直係匪夷所思。好彩。去到最後尾，扶貧委員會都讓我仲有少少良知冇通過。如果唔係咧，大家就要準備呢個689咧，好快就會出嚟聲稱喺佢任內，將貧窮人口減少一半。 係，可能唔止一半添啊！佢咁樣個方法，大佬將條線咁畫法。 嗱，其實我覺得仲有好多方法㗎。嗱，你包括埋享用公共醫療嗰啲，又可以當做係計減少嗰、那個當做福利，然後減少嗰個咩啦，當做佢資產得㗎。嗱，你去養鵝，走去割包皮。同喺公立醫院割包皮，可能係個收入個又10,000蚊同呢個100蚊，咁咪 entitle 咗9,900蚊嘅福利咯。 係，哇！咁仲有好多啦，嗰啲咩掌生津啊、2蚊搭車優惠啊，嗰啲全部都得㗎啦。 都係全部都得。咁仲有嗰啲咩咧？社保津貼啊等等呢啲咁嘅嘢。 發達通， 你點解唔將所有福利計曬落去？香港係冇窮人嘅。 冇㗎。 我覺得嗰啲人甚至係咩咧？個收入超越中位數添。 係。 已經是屬於中產階級啊！ 係， 你諗下睇一次醫生，即係袋咗9,000多蚊 喎。係喎，係喎， 係嘛？住一住公屋又袋9,000多蚊喎。咁你諗下，即係攞一次珠寶津貼又袋喎。咁你諗下加加埋埋嘅話，佢咪係實際上我諗係即係等於一個中環嘅專業人士嘅收入咯。咁香港又何來貧窮人口咧？ 哇！簡直係同呢個北歐嗰啲有得揮喎。 好過添，我覺得。即係嗰啲福利國家嗰啲咩丹麥啊、挪威啊嗰啲咧。冰島啊嗰啲咧，個政府破產啊嘛， 係。 但我哋政府仲有咁多錢起大白象工程， 係喎、 啊，而係完全滅貧啊。我覺得聯合國秘書長呢個安基文咧，應該頒一個叫做滅貧大獎俾個689， 係 就係、是、成功通過修改貧窮嘅定義，令到貧窮人口消失。 冇錯， 呢條橋我相信咧，即係貫絕全世界， 跟住全世界都會仿效啊。 係一定係啊！第一個就係我哋呢個強國啦，係係咪 啊？ 強國咪可以不斷咁樣去修訂呢啲貧窮嘅定義，令到中國滅貧咯。 係 係咪？到時咪又係可以聯合國頒個獎俾佢啦。 哇！咁啊，直情首先應該要頒個孔子和平獎俾佢先啦。 我直情係要攞個鹹水草袋住， 係啦， 5,000多萬嗰啲人民幣陰獅子俾佢啦。咁咪跟住就到今日啦。我都話啦，我哋逢星期二做節目咧，就真係咧都 不愁冇嘢講嘅。 不愁冇嘢講，我哋只係擔心一路咧，就喺度每一晚之前準備嗰陣時咧，都要叫做用唔係加法加啲題目落去，而係減法啊。 係 點樣減走一啲咧？其實已經係仲係爆緊鑊嘅題目。 係， 但係咧就因為佢今個禮拜逢星期二行會咧，就會出嚟爆泄嘅。 係， 咁所以一定有新嘢發生。冇錯。咁咧就呢個第一單就呢個機管局發表報告，而梁振英死不悔改問題。首先嗰個新聞稿咧，當晚咧就已經笑到碌喺度。 係， 我記得我小學讀英文第一件事就學咩叫 subject， 咩叫 object， 係嘛？記唔記得？ 咩叫做第一身，咩叫做第三身。 冇錯。 咁因為咧嗰、那個 tense 就唔同嘅。 冇錯。 呢、這個梁振英聲稱，雖然佢入唔到港大，我都話啦，當日如果唔係劉山清入到，我見到劉山清我都係咁講嘅話，其實當日如果你入唔到港大，香港嘅命運改變。是吗？ 是。 因为这条自视这么高的契弟，觉得自己又有型，语言天才又犀利，用字技巧又犀利，是每日自恋到出街之前在这个镜前面，我想咦我我成半个钟的。入不到广大。 是的。刘山清入到的最弊最弊。 即是他入不到都不紧要，你明白吗？即是这个世界就是你陪人去考港姐，结果陪那个入选做攞到冠军。就自己準備去選港姐一個，就連入圍都入唔到， 俾人打翻出嚟。 咁啊，仲要揼咗去理工添。理工當時嚟講咧，就叫做 professional diploma， 冇學位。 嗰陣時都未係大學啊。 冇冇冇， 理工 冇學位嘅，係啊，就是、兩種 diploma 嘅啫。high dip pro dip。 嗯。 咁咧就跟住先至去英國 Bristol 布里斯托大學攞翻個呢個咁樣嘅學士學位。咁你諗下喺呢個咁嘅情況底下，一家人嘅自卑感咧就必然存在，我覺得。咁但係你話曬都留學英國啦、即係冇理由一份新聞稿裏面一時間你又用矮，又講緊用第一身講，一時間就行政長官覺察到， 係 就變成係第三身去描述緊，即係真係好亂，我覺得，仲亂過成龍啊真係。 咁究竟即係啦，篇嘢係邊？ 嗰篇嘢個主題啦，嗱，佢又曾經講過特首辦嘅新聞稿唔關佢 事， 咁懷疑喺特首辦裏面有一個人咧，就喺梁振英以外經常發布新聞嘅。嗱，呢個我覺得如果我係習近平，我就好驚。 係 點？如果有一日特首辦有個新聞稿話聲稱從今日你香港成為香港共和國，我宣布香港獨立。咁點啊？梁振英又話唔係我發 嘅。你其實可以咁樣睇嘅嗰段嘢，佢就即係特首就喺第一同第三段特首啦，中間就我啊嘛。 係啊， 咁即係話咧，特首嗰兩 三段係假嘅， 唔關佢事嘅。 係啦， 我嗰段就關佢事啦。 O K， 係啦，即係咁樣解讀嘅。 咁咧就呢個咁樣嘅三及底嘅新聞稿出咗之後咧，就已經成為笑片啦。咁最主要就係佢回應呢個機管局所提交俾張炳良嘅報告， 琴日交噶嘛？ 係啦，咁你第一就是機管局就已經個喺個機管局嘅報告裏邊已經 include 咗呢個國泰嗰部分喺度。咁、大家就唔好理梁振英咩回應先，連呢個報告本身都充滿住問題。 冇錯，係啊， 係啦，就係、是、夾口供。你諗下，由事發到而家夾口供超過一個月， 係 嗱，居然夾唔到口供嘅， 係喎、 哦，你肯定件事本身咧，佢要掩飾嘅嘢咧，實際上係解決唔到， 係 即係嗰個嘅。 同埋 即係中間甩漏嗰啲嘢啊， 同埋冇處理過， 係啦，即係冇連氣嗰啲嘢咧，係冇處理過， 完全係冇交代嘅。總之佢嗰陣時 Day One 走咗出嚟講話冇犯規，冇任何即係係啦，冇打破嗰啲條例咧，到而家都係咁講喎。中間咁嗰啲唔對嘴嗰啲， 嗰個報告其實冇喺呢個所謂處事嘅嗰個 standard procedure 呢個詮釋裏邊咧，即係究竟基本嗰個 policy 啊，國泰嘅 policy 咧？是有乜嘢嘅新加嘅一啲 information， 但系咧就補充咗一啲細節係咩？係、事件嘅細節，補充咗事件嘅細節。咁而呢個事件細節裏邊咧，甚至出現係唔夾口供添、正路嚟講，機管局通常都會捉埋國泰，捉埋自己機管局啲 staff， 捉埋機場保安公司，三方面坐低就大家就劃歸啦。 係啦， 即係等於警察抄口供一樣啦，龍和道啊，抄咗龍夫個龍啦，係咁噶嘛。 係係 咁，但係今次我覺得似乎咧。就唔係啦，肯定有一方唔肯劃歸，而我覺得係國泰。 係 國泰喺成件事裏面到今日，我仍然相信咧，佢哋係最清晰成件事， 係 所以先至堅守立場到而家， 冇錯， 都唔肯褪。 係 第一，國泰證明喺00:16，即係12:16嗰陣時，機場出現一隻暴走嘅龍蝦， 係啦，揦住嚿行李， 係啦，揦住嚿行李由南面大堂衝去北面大堂。咁大家如果搭過飛機都知道啦，南面同北面入境嗰邊咧，都相當遙遠嘅， 好遙遠。 咁而喺呢段時間裏面咧，嗰啲職員就噓噓聲咧，就 跟住 佢，係啦。咁但係個報告裏面個用字咧係話佢奔走嘅，其實 係。直情系跑嘅， 系啦，系跑嘅，run。咁咧，然后跟住咧，呢个职员咧系阻挠佢进入呢个禁区嘅。 系 嗱，我就相信国泰，坦白讲，一间商营公司系绝对冇任何嘅理由。因为佢都亦都系一间所谓嘅受政府政策影响好深嘅一个公司，譬如点样开航线等等呢啲咁嘅嘢。我就唔信。但系第二，国泰今时今日 你話佢雖然係英資太股， 嗯， 但係實際上咧，中資嘅佔嘅比例股份亦都相當之高。而家呢個 CEO 咧叫做諸葛亮啊， 係 即係當日啊， 係啊係啊，即係搞 gag 嗰個， 係啦，搞爛 gag 嗰位仁兄咧就有先見之明啦。呢個諸葛亮咧就咁，既然智商咁高咧，就冇可能甘於冇得罪特首嘅風險咧嚟去砌佢生豬肉嘅。咁，嗯，所以龍蝦暴走呢件事咧，我反而覺得機管局咧就 water down。 系 就用啲修辞咧， 嗯， 就系话佢行去嗰度， 系 咁行去嗰度做乜咧？梁振英根据又而家有所谓消息人士咧，就两种嘅，我觉得一种就系嚟自特首办， 嗯， 一种就系嚟自机管局或者国泰， 嗯， 而根据消息人士一即系嚟自政府嘅话咧，就话佢去嗰度去接阿齐恩，唔系接阿宋恩， 宋基啊， 唔系佢行翻出嚟喺嗰边 ，OK OK， 好啦。但是最荒謬的地方是什么呢？在机管局与国泰的报告里面都没有提过梁仲恩走回去那里去拿行李的。如果他肯走回那里拿行李，又何尝会搞到这么大镬呢？ 没事，他个人出来。 他个人跟着出来又回去，我都试过的其实。那一次真的漏了背囊。其实我的处境跟他一模一样。就漏了个背囊。那就跟阿卡文搭飞机。去到登机的时候就被人叫住。原来呢就个背发现了一个背囊在那个过嗰个安检，咁咧里边咧就有我本记事簿喺度，咁就有我名喺度，咁咧然后佢一核对就知道我搭嗰班机，咁， 嗯， 就 call 我，就有个空姐陪我翻嚟，行自己行翻出去，然后咧攞翻个背囊再入个境，再出个境就系咁啦。咁但系啦，如果梁仲恩呢个第一港鞋， 嗯， 当日系愿意自己行去嗰边嗰个安检嘅地方，再出境再入翻嚟再出翻去嘅话。大家記住，唔係講想象中咁麻煩，我真係試過，係 within 十分鐘之內，係佢而家嘅嘈都嘈咗五十幾分鐘， 係啊係啊係啊， 即係 within 十分鐘內邊嘅嘢，而佢而家講到咧呢個龍蝦步唔係步走添啊，係漫步， 係 係啦，呢個龍蝦係漫步行去嗰邊， 係 去準備接應阿梁仲恩， 嗯， 咁如果係咁件事係咁嘅話。就唔会啦。 使乜搞咁？ 个结局就唔会系咁噶咯。 搞五十分钟出嚟咧， 系啦， 即系慢慢行，行咗50分钟。 系啦，梁仲恩自己系按照佢嘅意愿，佢系愿意行翻出去，同呢个行李再接受安检过关嘅。 系，咁咪冇事咯。啱 成件事系冇事噶。 系啊， 系嘛？而呢个龙虾暴走呢件事，亦都系明屈嘅。 系， 但系好明显，我觉得呢个系讲大话。 嗯， 系。第 N 次講大話，梁仲恩根本冇行去北面大堂嗰度準備出去攞行李。 嗯嗯嗯， 而龍蝦暴走係咩咧？佢係要將嗰個行李 送入去， 自己送入去。好啦，跟住梁振英今日嘅辯解就話：佢又冇 boarding pass， 又冇成點會入去禁區？嗯，喂，上次啊，嗰，那個追星嗰個韓國嗰，那個追韓星嗰個靚妹啊，走到去登機閘啦，已經係。是连过三关去到登机闸的，是然后去到登机闸先被人发现恶下恶下，然后问他有没有 boarding pass， 是没有 boarding pass 的。那我甚至怀疑呢，这个龙虾是以特首夫人的身份去冲击当时机场的禁区。如果不是他冲去那里做什么， 是啊， 那个动机呢，他现在试图就将他淡化，就说他那里汇合梁仲恩。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成立，因为在一个报告里面是从来一句都没有 mention 过梁仲恩是愿意自己出去那里去攞返个行李的。而一路坚持是要人。如果唔系龙虾点会同嗰啲人嘈咁耐，嘈到最后尾仲要人道歉。 是啦，即系而嗰啲报告是啦，即系国泰嗰边报告是话佢有闹交㗎嘛。 有。同埋 已经系要道歉㗎嘛。 登机走咗之后就要道歉。 是啊。 咁所以呢个就系第二个方言，我觉得。 嗯， 第一佢话龙虾冇步走，呢个系方言。 嗯。 我觉得好简单嘅啫。既然而家各执一词，就不如就睇片啦。有片有真相。我觉得机管局应该公开当日喺机场影到有冇一个疑似巴鲁坦星人嘅物体，由南面登机大堂暴走方式冲去呢个北面登机大堂。甚至我觉得梁振英系冇一个好大嘅风险嘅。 嗯， 就等于占领运动嗰时嗰啲警察夹口供一样。如果有人影到咧？ 唔好，事實上即係啦。 喂，其實已經有人影到佢哋喺現場講數噶 啦 噃。 係啦，係啦，講數嗰下影咗噶啦。 係啊，如果暴走嗰下有人影到咧，所以我覺得就應該將呢件事翻譯成為國際語言咧，就睇下有冇其他旅客啊。 係， 當時可能有啲即係已經飛咗出去嘅旅客。 其實都唔使啊，呢個牽涉更恐怖啊，係咩咧？ 你當一定有 CCTV 噶嘛？ 有機場一定 有，一定有，其實係一定有 CCTV 片影到呢個情況嘅。 我估毀滅咗啦。 冇錯啦，呢下咪就係恐怖啦。喂，如果係你可以即係可以即係透即係披露到原來係佢有落個指令去即係燒毀呢段片咧，哇！咁你真係 嗱呢個好簡單，我成日都話外國政要之所以落台咧，就係、是、其實唔係件事本身有咩重要性，而係為咗掩飾一個謊言，而係不斷去建構出嚟嘅謊言，最終係令到咧。嗰件事咧係變成不可挽回， 係啦，同埋嗰樣嘢係變咗直接針對你個人嘅誠信問題。 而家好明顯已經係啦，我覺得由佢當初當日事發之後48小時發嗰個新聞稿開始，跟住黎棟國一個完全係一個垃圾保安局長，然後跟住羅崇文出嚟，為咗即係方丈嘅一家人，而結果生安白做一啲不存在嘅政策，而導致記者放蛇。 嗯， 佢話呢啲 entitle 叫咩 ？courtesy delivery 啊，係 嘛？佢係咁叫嘅，六百九喺新聞稿裏面咁叫，就呢個叫 courtesy delivery， 就每日都發生緊嘅。佢今日都仲係咁講。 係啊， 我而家同你講緊嗰陣時，其實已經發生緊啦。 係 咁結果又再踢爆啦。係呢517宗咧，就叫做 loss and found。 係啦 ，loss and found 嘅步驟嘅 standard procedure 係咩咧？揾到之後係會送去機場嘅失物認領處，由機場失物認領組嘅同事去處理。 係。 如果你未入境嘅，其實大部分咧都會喺嗰度咧就通知你嗰個攞翻，就係、是、咁樣嘅。 如果入唔到境咧， 517宗 就會變咗又係嗰個程序要再嚟過啦。 我都話啦，好簡單，以689呢種機關算盡，滴水不漏，永遠要自己辯論裏面咧贏到盡呢啲人咧、覺得自己語言好犀利， 辯才好， 辯才好勁，係冇人可以駁到，係啦，冇人駁到我嘅。喺517里面啊，只有一宗系呢个 courtesy delivery 系同梁仲恩一模一样嘅。你估佢唔会攞出嚟讲咩？ 系 系嘛？嗱，呢个就系一个纯粹合理推测。 系系系。 如果机管局有同类嘅 case 系一模一样嘅话，佢点解要 blur 咗落去呢 loss and found 里边 ？loss and found 有可能嗰个人根本就未入， 系 就喺机场唔见咗嘢， 系 或者嗱好简单，推推下车仔跌咗嚿嘢又得， 系 呢啲都系 loss and found 嘅事， 或者你可能。先至去送機睇， 係啦，但係從來唔係講緊梁仲恩呢件事，同樣性質嘅事件，呢、個就係第二種機管局衰格嘅地方，就係、是、將一堆完全唔拉楞嘅嘢唔作分類，然後混淆視聽，令到人哋覺得梁振英口中振振有詞嘅呢個所謂禮貌性速遞服務係存在嘅，咁而家國泰出嚟講係不存在嘅。是冇， 完全是有分別嘅， 係啦，係完全唔係嗰啲嘢嚟嘅，係同佢嗰單嘢係完全唔同嘅。呢、這個就係謊言之三，已經係講到第三個大話啦，已經係。好啦，而家最後尾點樣埋尾呢？就佢只係仍然堅持，就係話符合曬呢個保安嘅規定喎乜。跟住而家空勤人員總會出嚟講，喂，你 attach 個報告裏面所講嗰啲規定，其實正正就係你自己違反嘅嘢嚟。 係。 系嘛？亦都系冇办法再进一步去解释，就谂住求求其发表个报告。嗱，以往点解英国佬年代得？因为英国佬人哋把口冇咁贱，成日出嚟搞语言艺术。你睇下霍德，你睇韩森呢啲咁样新闻处长，好日都唔出嚟讲句嘢，一讲就一取定音。嗱，呢啲就 系 咧，好多人都唔明，佢以为咧 talkative 不断咁讲嘢咧，就系、是、咧令到人哋相信。 系， 即系等于有啲人准备离开香港嘅学者咁样， 哦系啊，换跑道嗰啲， 系啦，换跑道嗰啲，或者香港唔再需要我嗰啲，就不断就话咧，中大点样俾个几高嘅 excellence 我，想我继续翻嚟教，几时翻嚟都可以继续教，下山五百字咁，即系我睇完之后我都觉得，即系同梁振英嘅水平系差唔多，其实，即系话咧。即係如果你係得嘅，點解你要不斷咁樣去講呢啲咁嘅嘢呢？如果你係同中大關係係十分之好嘅，離開嘅話，點解要用咁嘅方式嚟去突顯你哋之間冇問題呢？呢、這個 speech 我成日都話做一個 politician 好學者好咧，其實個 speech 個內容有陣時唔係咁重要嘅，其實個 speech act 係更加緊要，即係話你企出嚟嘅姿態係乜嘢？你可以唔回應嘅好多嘢，或者你點解不斷咁樣喺度？就呢个问题不断喺度讲讲讲讲讲讲讲你自己嘅故仔咧，呢、這个就正正显示出露底啦嘛，我就话。 OK。 而当梁振英去到个地步系咩咧？过去嗰几年，无论即系之前仲有郁文嗰个上庭嗰个 backdrop 喺度， 佢而家讲乜嘢其实都冇人信，我觉得。就算梁振英有一日就走出嚟讲，其实我系一个男人嚟嘅，我相信啲人都会质疑。 佢唔会咁讲嘅，佢可能会又系 我系非异性。 嘅性別， 冇人話俾我聽，我唔係男人。 冇，我冇講過我唔係男人， 又得 又得，係嘛？啊，齊恩爸爸冇講過佢唔係一個男人，又得。或者仲恩爸爸嘅龙虾老公冇讲过佢唔系一个男人又得，总之就冇梁振英嗰三个字。 冇错冇错， 咪咯。 我老婆我屋企人都得， 我老婆嘅人又得，咁所以我就话你喺咁嘅情况底下，你就越辩解，其实就系越俾人咧捉住个细节嚟去抽情。 系， 其实你只要个报告一出，就系话我希望呢件事完结啦。我完全觉得呢个报告我系咩嘅接受嘅，但系如果因为呢件事引起到好多人对香港机场啊，或者是什么东西的安全检查的怀疑的话呢，其实我是愿意跟大家道歉的。但我是没有心去行使特权。 他会这样做，他那个不是梁振英啦，我们香港不用这么这三 岁。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百年难得一遇的奇才来的。我 何止百年 呢，而且他的能力我觉得就不应该只是做一个特首，我觉得委屈了他，真的。 委屈了他。 我觉得应该是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是。 即是起码都总书记 level， 我觉得。 但系又会唔会系咩咧？嗱，佢而家讲咁多嘢咧，但系你又捉到佢破产嗰下啊嘛！即系其实佢系渣嘅，不过佢系唔知自己渣，就迷恋自己嘅能力，就继续咁样喺度。 嗱，我成日都有个脑海里边一谂起佢就谂起一个人一个画面， 是 就系、是、呢个《大内密探零零发》里边咧嘅黑白无常啊！咁咧，阿周星驰就揸住碌棍喺度卜下卜下，咁黑白无常咧就一时又黑，一时又白， 系啦， 喺度变嚟变去咧。但系周星驰每一棍都卜到佢硬嘅。嗱，之前佢嗰个咧，佢其他嗰啲人咧就捉唔到佢嘅。咁跟住最后尾咧，黑白无常都顶唔顺啦，就问佢：点解你嘢嘢都见到我造假咧？ 系 周星驰就话：大佬，你穿晒崩啦，你睇你只脚， 成只脚出晒嚟，大佬， 成只脚突晒出嚟，我梗系知道边个系坚噶啦。咁呢个就系梁振英嘅问题。 系啦， 系好多人咧，佢成日都迷恋咩咧？就系、是、我即系、就是、能言善道 啊！ 我驾驭呢个语言嘅能力系相当之高，包括啲学者都系，就可以咧愚弄其他人。 系。 即等于话，明明你搞个世纪婚礼，然后咧跟住就话我讨厌政治，你明唔明啊？即系呢个反差好大嘅。 即系当你咁多政要喺晒度嘅时候， 然后跟住你就话我好讨厌政治，我唔中意社交，咁即系呢啲就更加显示到嗰种虚伪嘅，你明唔明啊？即系如果一个人真系讨厌政治，唔中意社交嘅，话俾听就会似边啲咧？似嗰啲以前有个环保人士叫做。周咩长啊？ 周兆祥， 周兆祥系啦，嗰类啦，或者系咩咧？就系咧，喺学院里边好低调嘅学者，喺学术里边好有成就，我识好多， 都系陈文敏都系嘅，本身 系陈文敏，或者我将之前访问过广大数学学院院长呢、這个中科院院士莫毅明教授都系，系好低调嘅，不过喺个学术上成就好高。嗱呢啲就系咧，我所谓唔中意应酬，我讨厌政治嗰类啦，咁就唔系咧，每一日咧。就不停咧，即系我成日有个印象咩咧？等于啲老豆讲粗口嚟教个仔唔好讲粗口。 系 咁呢啲咁嘅做法咧，当你个信用已经去到人哋好质疑甚至破产嗰阵时咧，其实今日咧，梁振英系唔应该再出嚟就呢件事咧去加添任何嘅加盐加醋。咁、结果我觉得咧，佢而家加盐加醋之后咧，又会再挑起呢个民愤啦。咁你睇到而家钟庭耀个 po 个出嚟咧，佢就系2012年6月以嚟嗰、个民意正值即系赞成与反对佢嘅人嘅差距咧，去到41系最低嘅，差唔多已经啦、即系嗰个嘅 比例，佢不满嗰个程度系最高啊， 系啦系啦，即系-41 系啦， -41即系反对佢嘅人多过支持佢嘅人41%，咁所以咧就我估未跌完嘅，随住呢件事发展落去咧，仲会再跌嘅，如果再加上郁文冇罪咧，又會再跌嘅。咁就即係唯一方法，我覺得就去到佢第二個今日所講嘅內容啦、就 pay victim 二號，就扮受害者，就攻擊呢個一傳媒一周刊派記者去，仲要好 detail 咁講一個廣東話一個普通話嘅記者去到呢個史丹福大學，就去騷擾滋擾 係 佢嘅女呢個梁仲恩。 嗯。 咁好簡單，第一呢件事喺傳媒揭發之後，已經成為一個香港人個個關注嘅新聞。咁究竟真相係乜嘢？其實最清楚嘅就係梁仲恩。咁記者去嗰度訪問佢咧，即係用阿曾偉雄嘅講法係天經地義。 係係， 唔去嗰啲先至有問題，我覺得。 唔去先至係天方夜談。 係啦，唔去先有問題啊。係，嗰啲就已經係被政府收編㗎啦。 係咪？任何一個正常嘅報館，我覺得。嗯，都應該派人去問清楚呢個梁仲恩， 或者就牽涉究竟阿梁仲恩有冇行過出嚟攞翻行李嘛？ 有冇唔符合安檢等等呢啲咁嘅嘢？好啦，佢唔作回應之餘，咁記者就寫另外一啲嘢，就係關於佢未一個中學生已經可以去呢個亞洲協會實習啊等等，或者係摩根大通等等呢啲，咁就亦都大家明白噶啦。呢啲即係有過一個咁想栽培仔女成才嘅爸爸咧。咁就必然咧就會用盡佢嘅方法去安插，包括佢自己嘅仔啦，喺呢個瑞典嘅一間好出名嘅醫學院嗰度就做研究。咁而咧，佢亦聲稱自己拉入咗呢個劉明偉，就捐咗一大筆錢俾呢間醫學院。咁但係以我一般對即係僅有嘅常識咧，呢啲國際級或者成為諾貝爾級嘅醫學院，要接收你嘅 donation 咧，唔係咁容易。如果你嘅 donation 係嚟自一啲不清不楚嘅錢咧，人哋係唔會接受，因為你有個冠名權喺度。咁所以咧，劉明偉去商討呢一個捐款嗰陣時咧，我相信啊，係梁振英都未上台。 哦，即係人哋一早已經 yes 鋪定啦。 不過佢就最後尾轉身射個三分波。就俾梁振英轉身射個三分波，助攻俾梁振英，係啦，咁咧就亦都為咗咩咧？亦都係博取好多功績啊，其他嘅利益啦。咁呢個唔好理啦，有錢佬就中意巴結權貴啦。咁，但係梁振英就將呢件事講到咧，就好似由佢拉 up 咁樣。你好簡單個舉例啊，就算李嘉誠捐錢俾港大醫學院啊，中間個來來回嘅談判啊，其實係超過兩年到三年嘅，係唔可能係由佢上任之後就即刻促成成件事嘅，即係佢去訪問啊，佢訪問之後佢促成成件事， 一聲搞掂。 其實佢係調翻轉，佢知道有件咁嘅事， 走去舐啊， 然後就去叫做 leverage， 我哋叫做去 leverage， 將個利益俾個仔。所以呢啲就係我哋專業人士香港啊，所謂獅子山下一代咧，我哋比唔上佢嘅真係，因為咧我哋做唔出。 同埋專敲呢啲機會去做， 喂，呢啲真係好準嘅，好似獵鷹咁嘅，真係咧，即係一見到呢啲機會咧，譬如好簡單啦，就係即係嗱，通常只會發生嘅係咩咧？就係我哋追女仔嗰陣時，扮觀音兵，你明唔明啊？即係明明咧，就係嗰件事咧，就唔係自己做嘅，可能咧就跟住，只不過就去現場打張卡咁樣喺呢個馬寶寶龍裝咁樣，就企喺呢個推土機前邊，其實冇人嗰陣時，影完之後就撇咗啦。跟住就翻去威俾啲女睇啊！嗱，睇下我，全靠我咋？如果唔係啲差佬啊，一早就衝曬去拉佢哋啦咁。咁呢啲叫做社運嘅男朋友，唔係冇針對邊個，你唔好咁笑。女朋友係啦，即係 話曬都嚟啊！我哋望罪噶，大佬。唔好咁樣啊！ 咁咧就呢啲咁嘅，即係我唔係講佢嘅，真係。 我知 道，即係我舉個例啫。 你唔係講佢，你唔係 係啦，舉個例嘅啫。咁樣呢啲，即係用一個人哋掘老鼠仔掘井咁樣，大笨象掘到咁上下，自己抌條尾落去，咁就當做自己嘅功勞。咁咧就舐咗個仔嗰個嘅，即係去 呢間 研究嘅機會。 係 好啦，到而家去到第二波就係。呢頭講完新聞自由好重要，嗰頭就走去譴責呢個傳媒，騷擾佢。 係喎， 真我話如果除非你有邊個可以出聲咧，史丹福大學可以出聲。如果記者去到真係滋擾到人嘅， 係令到學生上， 影響到學生上堂，好似麥明詩去呢個聖誕波咁樣，即係揸住部 cam 周圍影到人哋咧，好憤怒嘅，咁就話啫，係嘛？咁但係都唔係你梁振出聲嘅喎，應該係係咪正路應該都係史丹福大學出聲嘅喎？呢樣嘢係咁，你憑乜嘢覺得人哋滋擾緊你咧？系咪你有个证据啊？系咪影佢就系滋扰佢咧？系咪访问佢就系滋扰佢咧？喂，无厘头好简单啫！我哋而家艺人，喂呢啲咁嘅道理，大家都明噶喎。林峰行个街一样俾人影噶喎。 系咯，如果系咁样就要谴责传媒咁啊！哇，全香港嘅演艺界都系 应该一齐加入去谴责咯，系啊，叫做谴责一传媒大游行咯。系咁，但系我觉得其实佢亦都系调翻转嘅。我相信一傳媒一周刊咧，其實能夠起死回生咧，我相信都要靠梁振英。我覺得似港獨啊， 係即係似學院咯， 冇佢冇港獨。 係 學院本來冇人睇嘅。我上兩個禮拜去廣大學生會演講，跟住嗰個學生會主席啊，孫同學，佢將學院當作一個禮物咁樣送俾我。 佢明唔明？ 喂，佢話我仲有三本啊，你攞去啦咁樣。 香港終於有自己嘅禮物啦。 係啊。即係曾幾何時呢本雜誌墮落到個地步係擺喺 canteen 嗰度都冇人攞，而家佢就話係啊，出面好多人入嚟攞，佢話俾我聽。 咁你諗下，如果冇梁振英加持， 系 學院呢本雜誌，自從1973年之後就冇再威過。 系 以前威係咩呢？因為班左仔控制住呢個學院，就同學生會對著幹。 系 咁嗰陣時，國粹派咧好多都喺學院嘅陣地裏邊咧發表佢哋啲言論。其實一進入80年代之後咧，已經冇乜人睇。我諗你讀書嗰陣時都冇睇。 淨係知道間房好近某啲地方，好近 Swire Hall 嘅，好近 canteen 嘅。 成班喺度 hea 嘅啫。 係，我冇入過去啊。總之你 canteen 食嘢嘅時候，可能會經過佢咁樣咯。 咁其實大家都明㗎啦，搞學生報都一班文青啊，嗰啲咁嘅，大家就一種係種 lifestyle 嚟，我覺得。咁咧就結果咧就我相信啊，一周刊經過呢個方丈加持之後咧，我係肥佬禮咧就應該咧下一期就要繼續去呢個追擊呢個行李門事件。 係， 咁咧就我估咧就好快個銷路啊， 係 就會翻翻最高峰。我喺度做嗰陣時咧就係200,000銷路，據說而家就可能大約 around 50,000咁上下。咁所以要重上200,000銷路咧，就等同學院咧能夠翻生嘅樣， 係 即係等於港獨。我都話我懂事以嚟，1984年前到談判到而家，從來大家都唔敢講出口嘅， 係嘛？而家就個個都 而家就點止講出口啊？仲要討論，討論完之後仲要成立團體，而家仲要招募叫做戰友，好似唔係黨友， 戰友 係招募戰友添，咪啦。咁啊，休息一陣，翻嚟咧就講下呢個香港獨立嘅問題。